特别爱这本书的原因了。 是的，是的。 好，下面一本书啊，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坏家伙》系列，这其实也是前面提到了一种新的 阅读 方式。 是的，是的。这套书呢，是叫图像小说啊。我们刚刚上来就已经横扫了29个国家，而且在美国就卖了150多万册的。那坏家伙是一套书，而且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平常当中认为这些都是不是好家伙的家伙啊，比如说狼啊，蛇呀，食人鱼呀，还有蜘蛛啊，鲨鱼啊。但是呢，他们想为自己坏名声证明，要通过做好事儿来证明自己是好的。那他们就去解放，比如养鸡场里的鸡啊，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每一集都非常非常有趣。那这个故事我们觉得是通过看到我们每个人内在渴望这个坏家伙身上的这种特质表现出来，而且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勇敢、善良，而且富有正义感，以及团队的合作，也能让我们很坦然地面对我们人性的缺陷。 嗯，有一个问题啊，想跟敖德先生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套坏家伙，如果是成年人，比如说我拿到这本书以后，我觉得，哎呀，太有趣了。 对。 但是呢，我也会觉得啊，这一套书它跟一般的绘本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纯黑白的绘本。那么它这样的一些幽默，还有它这样的黑白的绘本，小朋友们接受起来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家长朋友应该怎么给孩子指导去看这样的一套书呢？ 这个书我认为家长不需要引导，把丢给你，只要放在孩子面前，他们会笑疯的。因为图像的阅读，我们孩子是优于成人的。他懂得画面的所有的传达的信息以及幽默点啊，所以这个书我们很多书是需要大人引导着或者亲子共读的，但有些书是他们可以独立阅读的，甚至他们偷偷传着看的，这就是这样的书。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我们这套书里可以让我们再平凡的人都有一个英雄梦来实现。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呀，敖德就谈到了啊，这一套书呢是叫做图像小说， 是的， 也是最近啊风靡全球的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那什么叫做图像小说呢？您认为啊，为什么它的魔力能有这么大？ 我们都知道，首先这棵书是给小学低年级的孩子看的，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已经过了对绘本阅读的需求，他们觉得绘本简单了，不过瘾，那么要读中长篇小说，他们掌握的生字量又不够，所以他们阅读有障碍。所以呢，这样作为图像小说，文字又少，图又多，而且又简单又幽默，正好可以满足这个年龄段的阅读的需求，内容量又大，但是呢阅读又轻松。 对对对，阅读轻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也有一个问题啊，敖德，我觉得作为家长朋友啊，他们当然看到了这本书，因为这真的是一本成年人拿起来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欢声笑语不断的书。可是和我们前面的比如说像呀便便，像我才没迷路呢这样的书比起来啊，它的实用性啊确实要稍微差一点。然后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地面地下和强书系列这样的科普书籍，全面培养孩子素养的书籍比起来吧，知识性又稍差。所以这样的书籍家长朋友的接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书其实刚才您讲了说它好像它的功能性不强，但恰恰我认为它功能性是最强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阅读的目的是什么？是获取知识吗？其实不对，我们应该是养成一个阅读习惯，让孩子爱上阅读，这就是最大的功能性。而幽默、好玩、有趣，就会引导孩子让他去对阅读产生兴趣，这是这个书最大的特点和功能。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中午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耕耘童书馆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分享。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是敖德先生，一位知名的阅读推广人。前面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不少的绘本了， 是 这当中有一些知识性比较强的，比如说 地面、地下，还有呢墙书系列，也有呢那些实用性特别强的，比如前面说到了啊，我才没有迷路呢，还有鸭便便，刚才说到了一个特别幽默的，就是能够让你充分感觉到这种阅读的乐趣的书，这就是坏家伙系列。 是的， 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盘点啊，进入榜单的书籍，这个 AR 语言地图，这其实是一本大的地图集啊。通过这样的一本地图集，让孩子了解我们的地球。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它为什么上榜呢？ 我们知道很多地图都是跟我们看到大洲、大洋以及不同的文化、动物、建筑，但这一本的角度是从我们全球的人口的分布，而人口分布是通过语言来介绍的。这一本书其实告诉了你全球有150多种语言，然后还可以跟你说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做了专门的用科技 AR 技术，用你的手机或 iPad 一扫，里面的人会站起来像用他的语言跟你说你好。那最后嘛150多种语言还有再见。其实我们通过语言可以知道语言背后的文化以及地理以及人口的分布，所以这是一个很独特角度让我们去认识世界的地图集。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它也必须是一本亲子阅读书，因为前面呢我们也谈到了这本书呢它其实适合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来阅读，但是那么小的小朋友，比如说两三岁小朋友，你让他特别溜的用手机不太可能，家长您这时候就有的可干了。 是的是的是的啊，因为这个互动是现在的图书的将来的一种发展的趋势，这是一个流行趋势，跟而且能跟孩子很好的结合，而且另外还要跟现在的科技结合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不能拒绝很多科技的产品哈，但是我们如何运用到生活当中很好的利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哎，谈到了亲子互动啊，这个话呀说起来对于那些比较习惯亲子互动的家长来说，人家是非常流利的非常便捷的就掌握了，但对于有些新手爸妈来说，或者新手家长，或者说他的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好的家长来说，他们真的挺挠头，而这本书其实就创造了亲子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不是不会吗？我教你怎么来，照着这本书来。 对，而且有游戏性可以闯关，你今天学会了几种语言啊，他会打卡的方式。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玩起来，一起嗨起来。 对， 刚才呢是说到了 AR 语言地图，亲子互动性应该算是非常强的一本书了。下面啊，我们继续来说这能玩的书。其实有一本书大家注意没注意啊，热闹的城市也一样能玩， 是， 但是孩子自己就能玩了，不用家长陪着玩了。 对的能玩游戏互动，这是我们更林的特点。那热闹城市其实是一本超大的立体书啊，那么书里面有50多个活动的部件可以孩子们去动手去玩。内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摩天大楼是到底里面藏了什么啊，那城市的交通系统是怎么运行的，照亮夜晚的电是到底从哪儿来的，而且消防局里到底是什么样，其实讲我们城市的方方面面，让我们坐在家里面就知道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各种功能。 所以我听出来了，这本书啊它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呈现了咱们更林图书馆的年度好书的原则。 是， 你看它有全新思维， 对 啊，有幽默性，有实用性， 对， 然后还比较多元， 还可以动手。 如果要评年度好书的最佳奖的话，是不是要把最佳奖给这本《热闹的城市》？ 给哪一本？我就觉得都另一本会有意见啊。但这一本啊，特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这是一个系列的书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出了4本了，那为什么要说这一本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的阅读，城市当中的孩子虽然有很多的便于条件，但是对于我们身边的认知还是缺少的，哪怕是我们街边的一个公园 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公园的绿地我们都要修剪草坪，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如果我们关注生命的话，其实会发现这里面书中讲到了说，无论修剪的草坪都要有一块是不修剪的。为什么不修剪？就是要保证这一小面积的生态的多样性啊。这是我们觉得，哎，城市里面还有这样的细节，我们平时没有观察到的。那么包括我们修马路建桥是都需要什么样的工序，什么样的机械，以及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工种啊，这是孩子们对于男孩来讲更加喜欢，但同样对于我们女孩来讲也会着迷。 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 那么在现在呢，大家受到很多条件的束缚啊，可能呢读万卷书是可能的，行万里路呢有点不太可能，尤其对于小孩子。但这本书呢在一定程度上啊弥补了行万里路这样的一个缺憾。 是是是是，而且这个法国的作者他创作的每一本书都要通过实地去考察，然后把这些准确的机械工程等等这些知识点全部都展现出来，他要强调它的准确性以及现实性。这是我们在接触的所有的作者里面非常值得敬佩的，就是他不是凭空想象的，消防局什么样我们随便画，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定是到实地考察的。 虽然啊这本书当中的很多的画面还是那种卡通的形象，但是大家如果留心再去看一看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消防局，它的画面虽然卡通，但是它里面的这些不同的配件的 机关 比例啊是非常吻合的， 是 也让孩子呢能够感受到比较真切的一个外部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的。比如说我们修地铁，大家各个城市都有地铁，那地铁在修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盾构机是怎么工作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把泥土挖出来，然后那个水泥的喷涂涂上，这里面用全是用动的方式给你展现，而且这种工程我们平时在城市里很少能见得到的，全部用图的方式给你展现出来。 前面呢我们是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一次2017年度的耕林童书馆的年度好书当中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的是两本关于阅读指导的书籍，分别是童年的力量，20世纪美国童书天才那些事儿，以及图画书为什么重要，21位世界顶级插画家的访谈录。也就是说您如果看了这样的两本书，您给孩子讲前面那八本书的话，您就能讲得更好更优秀了。 是这两本书童年的力量以及图画书为什么重要，其实是给我们父母在学习的教材。那童年的力量其实是讲了美国的一部儿童文学史，它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正好是美国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那个时代诞生了很多很多到现在为止都是全世界顶尖级的童书作家。那么这本书是给他们著书立传，能知道他们童年是怎么样的成长，受教育以及走向童书创作之路的。而图画书为什么重要，采访的是21位世界顶尖级的画家，根据他们的成长记录，然后知道我们背后每一个书的创作的背景，以及我们会知道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以及创作当中他们是哪些的心路历程、艺术成长经历。而且这个作者呢是哈佛大学毕业，然后现在是全世界童书的评委委员会之一，很有影响力，非常学术但非常有可读性。我们知道背后那些艺术家他们是怎么成长的、怎么创作的啊，这是这两本书是给我们家长作为自我学习的必备书啊，也是我们编辑内部也的必备书。 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这一次呢敖德为大家介绍了啊他们的十本的年度好书，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内容呢？ 最后我只想呼吁我们爸爸妈妈们多给孩子读书，读好书，把阅读成为我们日常的常态。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感谢敖德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盘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祝大家新年快乐，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是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